被理解心灵的经验。身为临床心理学家，业务举发起预防自杀的运动，选择最温柔的话语，那些属于淑女的话语，避开那些粗鲁的挑衅。Oh.